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09集，郑纯约云建威周末出去玩，云建威推了。郑纯又问他想不想吃好吃的，云建威礼貌地说不想，最近忙。后来想了想，还是和郑纯发消息，说他哥过阵子要来英国找他玩，所以没空。郑纯问他， 就是那天来酒吧接你的哥哥？ 是的，他叫齐峰。 他来英国找你玩？那一起呗，我开车带你们出去玩，不收油钱。 你想什么呢？ 好吧，祝你们玩得开心。 谢谢。 云建威觉着郑纯很聪明，应该懂自己的意思了。反正他喜欢齐峰这件事儿也没掖着藏着，之前还被田东东他们到处传，郑纯肯定知道。他把手机放到一边，继续专心写自己的旅游攻略。云建威肚子上的红疹渐渐淡去，人又感冒了。春季天阴风寒，他头一天吃了雪糕，和小组成员在外头拍了一天照。那天的风大到要把人吹飞，当晚云建威回寝室就开始咳嗽流鼻涕，第二天就烧起来了。他从行李箱里翻出沈金念特地塞进来的感冒药吃了，开着暖气捂被子睡了一晚上。学校罢工，老师不上课，云建威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，身上软绵绵的没劲儿。他拿起手机看一眼时间，困倦翻个身，埋进被子又睡着了。下午两点，闹钟再次响起，云建威猛地从床上窜起来，下床时差点一头栽下去。他翻出自己上周买的新衣服和新鞋换上，检查背包里的东西都齐全，拿起手机冲出宿舍。今天是齐峰抵达英国的日子。云建威戴上口罩，叫辆车前往机场。看一眼手机上几个小时前齐峰发来的消息，齐峰乘坐的飞机在欧洲中转，没误行程的话再半个小时就到了。云建威喉咙干疼，在路上吃了颗药，抱着水瓶喝水。到机场后，他找到齐峰那班飞机的出口，从包里拿出自己的大活页本翻开，上头有马克笔写着大大的齐峰哥哥四个字。他已经看到齐峰坐的那班飞机落地的广播了，举着活页本站在出口前张望，隔壁口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出来。云建威听到一声惊呼，转头看到一个女孩跑向来接机的男孩，男孩背手拿着一束花，笑着抱住女孩，把花放进女孩手里。云建威看得很羡慕，看了一会儿转过头来，目光如自动锁定的智能点落在人群中的那个人身上。齐峰拎着行李箱，背着一个书包走在前面，一双长腿走得很快，他比云建威还要早看到他，一路走来都看着他弟，眼中含着温柔笑意。云建威马上举起活页本朝他摇摇，抱着本子沿栏杆往出口走。齐峰也加快脚步出来，两人在出口处碰到，本是都奔着对方赶来，此时又隔着一人的距离不再往前了。齐峰一出来就远远看见举着活页本等他的云建威，自然也看到云建威视线里的那对情侣。那对情侣牵着手离开，女孩手里的花鲜艳美丽。云建威呼得又不自然了，低着头把本子往背包里塞。 哥，你订那家旅馆在市中心，我们先去放东西，然后我带你去一家特别好吃的意大利餐厅。 一只手接过他手里半天塞不进去的活页本，齐峰把他书包里乱七八糟堆叠的东西整理好，把本子放进去，拉上书包，顺手把包背到自己肩上。 感冒了？ 齐峰听他声音哑， 还戴着口罩，想摸他的额头。云建伟赶紧把他手腕捉开，拉着他往外走。 前阵子有点感冒，现在快好了，走吧，肚子饿了。 齐峰被他弟拉着乖乖跟着走了。云建伟叫辆车往旅馆去，路上从包里拿出自己写的精简版旅游攻略。 哥，你看我们这一周可以这么安排，大英博物馆可以逛一逛，还有泰晤士河和伦敦眼、牛津，好多都可以玩。 你定。 他侧着头看着滔滔不绝的云建威，听他声音沙哑，一张小脸大半都被口罩遮住，说几句话还吸吸鼻子。齐峰皱起眉，冷不丁抬起头摸上云建威的额头。云建威没防备被摸到额头，僵住了，眼见齐峰表情不好了，默默收起攻略。 吃药没？ 吃了。 不行，这怎么还烧着？ 齐峰干脆拉下他口罩，看他脸色微微发白，唇色也不好，沉默了。云建威自知理亏，重新戴上口罩，想说什么又讪讪说不出来。两人不知为何再次面对对方的时候都变得有些放不开手脚。 药带在身上了吗？ 带了。 今天就先休息，等明天看你退不退烧再做决定，可以吗？ 云建威仍放不下他做的旅游攻略。 可我计划要去好几个地方玩的。 本来也不是来玩的，就是想看看你。 哦。 云建威不再表示反对，头一次感觉到他哥说话直的特点竟然有这么大的杀伤力。他头晕发烧加上人亢奋，等车开到旅馆楼下，他下车被冷风一吹开始遭不住了。他努力打起精神和齐峰一起拿卡上楼。齐峰订的单人间只有一张床，齐峰把行李都放到沙发上，让云建威坐在床上，半跪下去给他脱鞋脱袜子。云建威不想脱，晃晃脚。 我想等吃完晚饭再回来睡。 还想着出去玩？ 齐峰拿他没办法，轻轻捉回他的脚腕。 外面风这么大，别吹风寒了，晚上就在房间吃，哥出去给你买吃的。 云建威拗不过他哥，只好放弃往床上一倒。 你买什么呀？说个英语人家都听不懂，我点外卖吧。 齐峰很不好意思，他对英语能力指向性太强，只局限于文献阅读和写作以及专业内容上的口语表达，还得是在熟读文字稿的前提下。至于日常英语口语表达水平，基本与初中生平均水平划等号。云建威开了房间暖气，齐峰从行李箱翻出自己的棉卫衣给他弟换上。云建威今晚的烛光晚餐计划泡汤，穿着他哥的卫衣和长裤趴在床上看外卖。齐峰忙里忙外烧好热水，把水杯和药放到云建威手边，这才开始整理自己的行李。云建威趴在床上看着他哥收拾，发现齐峰的行李箱里一半是他自己的东西，还有一半几乎都是吃的。云建威再定睛一看，这不都是自己喜欢吃的零嘴吗？ 国外应该买不到这些。 齐峰把零嘴袋子拿出来放在床头。 我就想着带过来一点儿，给你解解馋。 齐峰又拿出一个袋子，从里面拿出两双针织厚袜，拿一双过来往云建伟脚上套。 英国天冷风大，别老穿船袜，脚要保暖。 云建伟忙躲开。 屋里开着暖气呢，你想热死我呀？ 他在床上滚一圈，齐峰的衣服穿在他身上太大，衣服被滚得往上卷，裤子也大，勉强兜着云建威一把细腰，被他没形象的动作扯到胯部。